你好，我是王征。今天我想要和你分享的是动态规划理论，一篇文章带你彻底搞懂最优子结构、无后效性和重复子问题。上一节我通过两个非常经典的问题向你展示了使用动态规划解决问题的过程。现在你对动态规划应该有了一个比较初步的认识，那今天我主要讲动态规划的一些理论知识。学习完这节课的内容，可以帮助你解决这样几个问题。什么样的问题可以使用动态规划解决呢？那解决动态规划问题的一般思考过程又是什么样呢？摊心、分置、回溯、动态规划这四种算法思想有什么联系和区别呢？理论的东西都比较抽象，不过你也不用担心，我会结合具体的例子来讲解，争取让你这一次就能真正理解这些知识点，也为了后面的应用和实战做好准备。那什么样的问题适合使用动态规划来解决呢？换句话说，动态规划能解决的问题有没有什么规律可循呢？那实际上，动态规划作为一个非常成熟的算法思想，很多人对此都已经有了非常全面的总结了。我把这一个部分的理论，那总结为一个模型三个特征。首先，我们先来看什么是一个模型。它指的就是动态规划适合解决的问题的模型。我把这个模型定义为多阶段决策最优解模型。那下面我来具体给你讲解一下。我们一般用动态规划来解决最优问题，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需要经历多个决策的阶段，每一个决策阶段都对应着一组状态，然后我们寻找一组决策序列，经过这组决策序列能够产生的最终期望求解的最优值。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什么是三个特征，它们分别是最优子结构、无后效性和重复子问题。这三个概念都比较抽象，我来逐一的讲解一下。最优子结构指的就是问题的最优解包含子问题的最优解。我们反过来说，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子问题的最优解推导出问题的最优解。如果我们把最优子结构对应到我们前面所定义的动态规划问题模型上，那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后面阶段的状态可以通过前面阶段的状态推导出来。无后效性呢，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在推导后面阶段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只关心前面阶段的状态值，我们不关心这个状态是怎么一步一步推导出来的。第二层含义是某阶段状态一旦确定，就不受后面阶段的决策影响。那无后效性是一个非常宽松的要求，因为它只要满足前面所提到的动态规划问题模型，基本上都满足了无后效性。重复子问题这个概念也比较好理解。那在前面一节我们已经多次提过，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那就是不同的决策序列到达某一个相同的阶段的时候，那就可能会产生重复的状态。那好，刚刚我们所讲到的都是理论知识，可能比较抽象，你看了之后还是会有一点懵，有点似懂非懂的感觉，那也没有关系，这其实很正常。那接下来我会结合一个具体的动态规划问题来给你详细讲解一下。假设我们现在有一个 n 乘以 n 的矩阵 WNN， 矩阵存储的都是正整数，棋子起始的位置在左上角，终止的位置在右下角。我们将棋子从左上角移动到右下角，每一次只能向右或者向下移动一位。从左上角到右下角会有很多不同的路径可以走，我们把每一条路径所经过的数字加起来看作是路径的长度，那从左上角移动到右下角的最短路径长度是多少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个问题是否符合一个模型呢？从00走到 n-1 总共要走2乘以 n-1 步，也就对应着2乘以 n-1 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向右走或者向下走两个决策，而且每一个阶段都会对应着一个状态集合。我们把状态定义为 minimum distance ij， 其中 i 表示行， j 表示列。Minimum distance 表示式的值，表示从00到达 ij 的最短路径长度。所以这个问题是一个多阶段决策最优解问题，符合动态规划的模型。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问题是否符合三个特征呢？我们可以使用回溯算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你自己写一下代码，画一下递归数，你就会发现递归数中有重复的节点。重复的节点表示从左上角到节点对应的位置有多种路线，也就能说明这个问题当中存在着重复子问题。如果我们走到 ij 这个位置，那我们只能通过 i-1j 和 ij-1 这两个位置移动过来， 那也就是说，我们想要计算 IJ 位置对应的状态，那我们只需要关心 i-1j 和 ij-1 两个位置对应的状态，并不关心棋子是通过什么样的路线到达这两个位置的。而且我们仅仅允许向下和向右移动，不允许后退，所以前面阶段的状态确认之后就不会被后面阶段的决策所改变，所以这个问题符合无后效性这一特征。刚刚定义状态的时候，我们把从起始位置00到 IJ 的最小路径记作 minimum distance， 因为我们只能往右或往下移动，所以我们只有可能从 IJ-1 或 IJ-1J 这两个位置到达 IJ。 那也就是说，到达 IJ 的最短路径要么经过 IJ-1 要么经过 IJ-1J， 而且到达 IJ 的最短路径肯定包含了到达这两个位置的最短路径之一。换句话说，就是 minimum distance IJ 可以通过 minimum distance IJ-1 和 minimum distance IJ-1J 两个状态推导出来，这就说明这个问题符合最优子结构。刚刚我讲了如何鉴别一个问题是否可以用动态规划来解决，那现在我再来总结一下动态规划解题的一般思路，让你在面对动态规划问题的时候能够有章可循，不至于束手无策。我个人觉得解决动态规划问题一般有两种思路，我把它们分别叫做状态转移表法和状态转移方程法。我们先来看状态转移表法，一般能用动态规划解决的问题都可以使用回溯算法的暴力搜索解决，所以当我们拿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先用简单的回溯算法解决，然后定义状态，每个状态表示一个节点，然后对应的画出递归数。从递归数中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出来是否存在着重复子问题，以及重复子问题是如何产生的，以此来寻找规律，看是否能用动态规划来解决。那找到了重复子问题之后，接下来我们有两种处理的思路。第一种是直接使用回溯加备忘录的方法来避免重复子问题，从执行的效率上来讲，这跟动态规划的解决思路没有任何的差别。第二种就是使用动态规划的解决方法，状态转移表法。第一种思路我就不讲了，你可以看一看上一节的两个例子，那我们来重点看一下状态转移表法是如何工作的。我们先画一个状态表，状态表一般都是二维的，所以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二维数组，其中每一个状态包含三个变量行、列、数组值。我们根据决策的先后过程，那从前往后，根据递推关系分别填充状态表中的每一个状态，最后我们将这个递推填表的过程翻译成代码，这就是动态规划代码了。尽管大部分状态表都是二维的，但是如果问题的状态比较复杂，需要很多变量来解决，那么对应的状态还有可能是高维的，比如三维或者四维。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适合使用状态转移表法来解决了，一方面是因为高维状态转移表不好画图表示，另一方面就是人脑啊确实很不擅长思考高维的东西。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如何套用这个状态转移表法来解决之前的那个矩阵最短路径的问题。从起点到终点我们有很多种不同的走法，我们可以穷举所有的走法，然后对比找出一个最短的走法。那不过如何才能在不重复又不遗漏的情况下穷举出所有的走法呢？我们可以用回溯算法这个比较有规律的穷举算法。我把回溯算法的代码实现写了出来，代码很短，而且我前面也分析过很多回溯算法的例题，这里我也不做过多的解释了，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有了回溯代码之后，接下来我们就要画出递归数，以此来寻找重复子问题。在递归数中，一个状态也就是一个节点包含三个变量 i, j, dist， 其中 i, j 分别表示行和列， dist 表示从极点到达 i, j 的路径长度。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尽管 IJ dist 不存在重复的，但是 IJ 重复的有很多。对于 IJ 重复的节点，我们只需要选择 dist 最小的节点，那继续递归求解，其他的节点就可以舍弃了。既然存在着重复子问题，那我们也可以尝试着来看一下是否可以使用动态规划来解决呢？我们画出一个二维状态表，表中的行列表示棋子所在的位置，表中的数值表示从起点到这个位置的最短路径。我们按照决策过程，通过不断状态递归演进将状态表填好。为了方便代码实现，我们按行来进行依次填充。弄懂了填表的过程，其实代码的实现就简单多了。我将上面的过程翻译成了代码，放在了文稿里，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结合着代码、图和文字描述， 你应该更加容易的理解我所讲的内容。我们再来看一下状态转移方程法。状态转移方程法有点类似于递归的解题思路，我们需要分析某个问题是如何通过子问题来递归求解的，也就是所谓的最优子结构。根据最优子结构写出递归公式，也就是所谓的状态转移方程。有了状态转移方程，代码实现就非常简单了。一般情况下，我们有两种代码实现的方法，一种是递归加备忘录，另外一种就是迭代递推。我们还是拿刚才的例子来举例，最优子结构前面已经分析过了，你可以回头再去看一下。为了方便你查看，我把状态转移方程放到了文稿这里。这里我想强调的是，状态转移方程是解决动态规划的关键。如果我们能够写出状态转移方程，那动态规划的问题基本上就解决了一大半，而翻译成代码也非常的简单。但是很多动态规划问题的状态本身它就不好定义，状态转移方程也就更不好想到了。我用递归加备忘录的方式将状态转移方程翻译成了代码，放在了文稿里，你可以来看一下。对于另外一种实现方式，跟状态转移表法的代码实现是一样的，只是思路不同而已。两种动态规划解题思路到这里就算是讲完了。我要强调一点，不是每一个问题都同时适合这两种解题思路，有的问题可能使用第一种思路更清晰，而有的问题可能使用第二种更清晰，所以你要结合具体的题目来看到底选择用哪一种解题思路。那到今天为止，我们已经学习了四种算法思想：摊心、分质、回溯和动态规划。今天的内容主要讲些理论的知识，我也一块呢分析了一下这四种算法，看一看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如果我们将这四种算法分一下类，那摊心、回溯、动态规划可以归为一类，而分质单独可以作为一类，因为它和其他的三个都不太一样。为什么这么说呢？前三个算法解决问题的模型都可以抽象成我们今天要讲的多阶段决策最优解模型，而分质算法解决的问题尽管大部分也是最优解问题，但是大部分都不能抽象成多阶段决策模型。回溯算法是个万金油，基本上能用的动态规划摊心解决的问题我们都可以使用回溯算法来解决。回溯算法就相当于穷举搜索，穷举所有的情况然后对比得到最优解。不过回溯算法的时间复杂度比较高，是指数级别的，只能用来解决小规模数据的问题。对于大规模数据的问题，用回溯算法解决的执行效率就很低了。动态规划尽管要比回溯算法更加的高效，但是也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使用动态规划来解决。能用动态规划解决的问题需要满足三个特征：最优子结构、无后效性和重复子问题。在重复子问题这一个点上，动态规划和分质算法区分的非常明显。分质算法要求分割成的子问题不能有重复子问题，而动态规划则正好相反。动态规划之所以高效，是因为回溯算法实现中存在着大量的重复子问题。摊心算法实际上是一种动态规划算法的一种特殊情况，它解决问题起来比较高效，代码实现呢也更加的简洁。不过它可以解决的问题也是更加有限的，它能解决的问题需要满足三个条件：最优子结构、无后效性和摊心选择性。其中最优子结构、无后效性跟动态规划中无异，摊心选择性的意思是通过局部最优的选择能产生全局的最优选择。每一个阶段我都会选择当前看起来的最优决策，所有阶段的决策完成之后，最终是由这些局部最优解构成了全局最优解。今天的内容到此就讲完了，我再来带你复习一下。我们今天讲了什么样的问题适合使用动态规划来解决，这些问题可以总结概括为一个模型三个特征。其中一个模型指的是问题可以抽象成分阶段决策最优解模型，那三个特征指的就是最优子结、无后效性和重复子问题。然后我讲了两种动态规划的解题思路，它们分别是状态转移表法和状态转移方程法。其中状态转移表法解题思路大致可以概括为回溯算法实现、定义状态、画递归数、找重复子问题、画状态转移表、根据递推关系填表，然后将填表的过程翻译成代码。状态转移方程法的大致思路可以概括为找最优子结构、写状态转移方程、将状态转移方程翻译成代码。最后我们对比了之前讲过的四种算法思想：摊心、回溯、动态规划可以解决的问题模型类似， 都可以抽象成多阶段决策最优解模型。尽管分置算法也是解决最优问题，但是大部分问题的背景都不适合抽象成多阶段决策模型。今天的内容比较偏理论，可能会不太好理解。很多理论知识的学习，单纯的填鸭式讲你听，实际上效果并不好。想要真的把这些理论知识理解透，化为己用，还是需要你自己来多思考，多练习。等你做了足够多的题目之后，你自然就能悟出一些东西，这样再回过头来看理论，就会非常容易看懂。所以说在今天的内容里，如果有哪些地方你还是不能理解，那也没有关系，先放一放。下一节我会运用到今天所讲的很多理论，再解决几个动态规划的问题。等你学完了下一节，再回过头来看今天的理论知识，一定会产生一种顿悟的感觉。那最后再来给你留一道思考题吧。硬币找零问题，我们在摊心算法的那一节里讲过一次。今天我们再来看一个新的硬币找零问题。假设我们有几种不同币值的硬币 V1 V2 一直到 VN， 如果我们要支付 W 次，求最少需要多少个硬币。比如我们现在有三种不同的硬币，1元、3元和5元，我们需要支付9元，那至少需要3个3元的硬币。欢迎留言和我分享，也欢迎点击请朋友读，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好友，和他一起。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